月七号星期四，骚动音乐啊！ 嗨，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我哋六点钟咧，将会有 Delta T 嘅出现啦，带嚟佢嘅新歌《笼中之人》嘅。 好耐冇见啦， 系冇错，咁啊，再次见翻佢咧，都倾好多偈啊，因为咧，即系转头会好感受到嗰种投契啊。 系，佢就哇，好耐冇见啦， 即系点啊？系啊，几年冇见嘅 friend 啊嘛，好似 即系虽然讲好耐冇见，即系喺节目里边啊，咁有时都成日会见到面，都倾下音乐啊嗰啲咁啦。 系 啊，咁所以喺六点钟会听到呢首《笼中之人》，好容易讲出人中之龙，好容易 系啦，亦都好容易以为佢系咪真系成日挂住打机，所以打到做咗首咁嘅歌出嚟，咁到底个原因系点咧？转头咧喺访问当中就会知道噶啦。咁今日想讲嘅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系关于友情，一个好大嘅 topic 嚟嘅。友情系人生当中一个好大嘅 topic 嚟嘅，因为一段友情到底系点样可以建立起嚟咧？咁开始最近有一个感受，就系终于明白点解啲女孩子咧好中意约埋啲闺蜜一齐出街 high tea， 然后互相帮对方影啲相就铺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边吓。因为事关啊， 事关 虽然我是一个男孩子，不过最近我都约咗我的闺蜜去影相，因为即可能转季咧多特价的一啲衣服啦、一啲衣物啦，咁啊好容易买到啦，咁所以入咗啲新货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咁啊成日都好想有个，因为咧我系平时生活咧习惯咗帮我老婆影相啊，咁就从来冇一个人系可以帮到我影相嘅，系啦，唔好问点解我老婆唔帮我影，唔系佢唔帮我影，系我唔俾佢帮我影， 点解啊？ 唔好意思咯，唔系佢影得好，咁系啦。唔好啦，费事要佢帮我影啦。 好中意你嗰种知唔以对，今日教大家一个成语，知唔以对。究竟咩叫知唔以对咧？啱啱嗰三秒佢就充分变咗啦。 系啦，总之就唔好嘅，系啦，系啦，即系要个女仔帮手影相， 对手有咁都可以做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就揾咗我另一位嘅闺蜜波成波。帮我做呢一个摄影师嘅工作啊，同埋顺便试下你最近新翻嘅 相机啊， 嘛，你买入咗部新机啊，系 都都几有趣嘅，即系都要影下啦，即系未试过咁样攞嚟影呢啲 snapshot， 咁啊咁啱又好似你咁讲啊嘛，啲天气又唔同啊咁样，咁啊有啲新嘅衫出现咗啦， 可以试下着下， 试下着啦，收啲衫，唔 系同埋咧嗰个桥嘅位置就系咧。唔知點解係同一日出現嘅喎，嗰啲衫，因為好日咧，大家都唔買衫，即係我平時又好少買衫啦，你平時又唔係成日真係買好多衫嘅人啦，但係一好有默契地，唔知點解我哋同時間好近期咁樣買一啲 衫啦，跟住又個好似啦個 feel， 個 style 都好似， 於是乎我就話不如我哋影相啦， 我幫你影，你又幫我影， 有時你幫下我， 我又幫下你咁啊，呢啲就係朋友啦。 咁样啦， 咁啊，跟住然后就好啦，结果啊去咗影相啦，即系前面铺排咗好多唔关事嘅添。咁啊，重点我想讲啊，系啦，重点我想讲啲咩咧？就系一段友谊嘅确立咧，我终于发现其实系由影相开始嘅。你一个人对自己嘅朋友点，你会唔会出卖你嘅朋友？是在影相嗰度是好清楚咁体现到出嚟嘅。呢一个唔关嗰个人嘅摄影技术嘅问题。呢个系关嗰个人有冇心机同你影嘅问题。同埋影完之后你帮你嘅朋友影完之后你嘅朋友会点样评价返你嘅摄影技术嘅问题。呢度系一个好双向的。 几层意义喺当中。 好多层次嘅一段友谊都下。即例如啊，琴日帮阿波成影相嘅时候咧，佢又帮我影相嘅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好共同嘅特质嘅，我哋就系、是大家好快地知道对方心目中想要嘅一啲相系点样样嘅。 系 我发现，因为咧我同你好共同，但系大家都中意一啲朦朦胧胧， 朦胧美 系啦，即系而家好兴噶嘛，啲年轻人影下相嘅时候都系嗰啲，你唔好望得咁清楚，或者可能有时 企得揈住镜头嘅， 揈地咁，好似好有意境咁样啦。咁 其實簡單啲嚟講啦，即係因為我有自知之明啦，唔想大家睇住張相太辛苦， 千祈唔好睇得咁清楚。 如果看著我就不妨蒙一點啦，咁所以就會喐喐共咁樣去影相啦。 我知道，喐喐 喐共咁啦。咁所以咧，大家嗱呢個好緊要嘅，因為你有呢個默契嘅原因在於，大家就會開始即係影相影呢啲咧，你好。讲求嗰啲光圈啊， 快门 啊，咁、 啊、 所以特登就要教翻个快门唔好太快啦，吓、啊、就要慢翻少少，慢快门咁样就影到一个朦朦胧胧嘅效果出嚟啦。咁 因为如果你将个快门教慢少少咧，你喐嘅时候，如果平时就系话啊你手震啊咁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刻意地去做呢件事嘅话咧， 就 系 艺术啦， 就系、是、一种艺术啦，就系、是、有一种。如果你拍片嘅话咧，佢哋就会见到一啲残影喺度咧， 系冇错冇错， 好似你睇紧咧嗰啲嗰啲咩堕落天使啊， 系啊，金城以为自己系金城武， 系啦系啦， 王家卫啊嘛， 啊即系嗰啲 feel 嘅 感觉啦，系啦，嗰、那个 feel 可以加咗层 filter 喺度，系、 exactly, 啦，咁啊，跟住于是乎好快脆啦，咁啊教好晒啲嘅 setting 之后，我啊帮阿波成影，波成又帮翻我影，咁啊过程非常之顺利，跟住大家拣相又话啊得啦，掂啊，好好啊，中啊，有啊。要就是要呢啲啦， 同埋咧，佢好似一种互相配合嘅， 系 即系头先话影嗰种松松蒙嘅嗰种好懒艺术嗰啲相咧，原来我后屘发现唔系净系嗰个 object 个物件要喐啊，即系唔系净系你被摄者要喐啊， 你作为摄影人都要喐啊， 冇错，其实你个镜头咧都跟住一齐喐咧，先会有嗰种效果喺度， 系即系真系有少少震震地，但系唔系觉得你手震嘅。 分别系在于咩咧？因为其实我最尾影唔到嗰种感觉，我想影到嗰种感觉系咩咧？系个背景咧有残影， 但系你个人系清晰嘅。 但你个重点即系我 focus 嗰一点咧，你个背脊咧就冇残影嘅。 系 咁，所以就变咗我个镜头喐啦。但其实我镜头喐就全部嘢都有残影咯。咁如果净系你喐咧，又净系你有残影，但个背景冇嘛？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应该系。我鏡頭喐同你喐，可能係跟住對住個風一齊咁。 要好有默契咯。咁證明都爭少少嘅，嗰個默契都未去到最。 原來唔容易噶，大家見到啲好似好隨意喺嗰啲 social media 咧影嗰啲好隨性啊，著住件衫戴頂帽揈下咁樣就影到啲好有 feel 嘅。成日都話 snapshot， 唉、哎，你求其 snap 幾張啊，係噶啦。咁 snap 咗成百張都未必有張中我話你聽。 咁啊，我更正翻少少啦。啊，頭先講話同呢個技術冇關，聽完你咁講，發現原來同呢个技术有关， 技术有关系噶。你有时你谂到，但你做唔到嘛？你唔觉得成个人都有心无力嘅咩？ 系 你谂到，但去唔到嗰个位，你知道你想去边度？ 评价，我觉得我做好多事情都有心有力嘅。不过唔知啊，出嚟效果可能大家因人而异啦，感受唔同啦，咁样。咁但系咧，好啦，呢个系头先讲嘅第一个层次。就是到底一个朋友对你点，佢几了解你，会导致到出嚟嗰张相嘅成品系点。好啦，第二个层次系咩？第二个层次就系翻到去，当佢要发布呢一张嘅相片同佢嘅朋友分享嘅时候，佢到底会唔会喺嗰个时刻出卖个摄影师？会唔会话，下次都系揾个好啲嘅摄影师啊？这个摄影师真系麻麻地啊！你就会知道从呢啲言语之间啊，这个朋友会唔会出卖你啦？而波成咧系冇嘅， 我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嚟噶， 好佢系一个好好鼓励嘅朋友， 好乐观咯、 啊，好乐观，好鼓励性， 凡事你都会有 睇到好嘅一面， 系啊，其实系嘅，即系。 即系打个譬如就系摆明我帮佢影嗰啲相咧，就全部都系真系三个字形容晒嘅， 松 郁蒙 系啦。 咁翻到去佢点样评价我啲相咧？佢系咁样讲嘅，当时佢就系话佢要多谢我老婆平时训练有素吓，佢话叫我咧就照翻平时帮我老婆影相咁样影就得噶啦吓，即系点啊？就是佢影松郁蒙，原来真系有一手嘅。 系啊，你唔好大家搞咗嘢。 系啦， 你做翻你平时自己得噶啦。其他嘢我帮你搞。 好好啊，你令到我老婆都觉得，哇，系、啊，原来平时佢帮我影一啲嘅松郁蒙，系一种意境嚟嘅。 其 实 咧， 唔系一种失败嚟。 系啊，即系呢个世界嘢好得意嘅。吓，每一个人咧。即系老土嗰句叫咩？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人咧，其实都有佢强同弱嘅地方。 咁人人强嘅地方唔同，或者强嘅数量唔同咧，总会有嘅。 系， 即系好简单，你知知唔知个 concept 系咩？ 系咩？ 你只要当你朋友系一个工具。你知唔直接当系一个工具，你就系谂你手上面揸住呢手牌， 你就知道点样打。 你系谂点样用佢， 系 啦，喺呢啲 moment， 你千祈唔好觉得咁样好似哇好功利，唔系，你系你咁样先可以好专心咁样去睇佢，系你可以好好客观啊，睇你个朋友有咩叻，有啲乜嘢唔叻，然后点样将佢叻嘅地方发挥到极致。 正所谓、啊、 其实就系咁一件事啫嘛， 就好似刘德华咁讲啊，再烂嘅牌啊吓， 啊 都有佢打嘅方法。 是啊，是看你怎麼打那手牌的嘛。 好嘢啊，所以正所谓每个人都有些能力的。 是啊，即是譬如 是看你 怎麼用的，知道你影相是怎样影都苏蒙啊，你千祈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坏事。 是，你不要觉得直觉就说，哎，苏玉蒙真的一定不好、啊、一定是差的啦。 你又想苏玉蒙是一种能力。 境是啦、啊、是、啊。 咁只要 好的， 只要当你需要苏玉蒙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一个人。所以其实你应该做到就是当人要影苏玉蒙的时候呢 你就想起 你咁你就成功啦。而个重点是什么，你不费吹灰之力，你都是就好像人家就咁影，但你就已经影到你好像就自带了 filter 一样。 好好啊。 其实好好啊我觉得。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那个关系呢，我开始进一步觉得可能波成那种的关系。 只是音乐关系吗？ 不是。不是，即已经我想讲是超越了同事，超越了朋友，超越了音乐的知己 的关 系，直头是去到一种闺蜜的关系，可以用闺蜜去形容，想两个男孩子用到闺蜜去形容。 这种互相吹捧的语气exactly 就是闺蜜平时讲的那些姐姐、啊、 跟后跟着背后掉转头，跟着我转头见到阿摄就说，唉 系啊， 你个 friend 啊，系啊，嗰、啊那个女唔系即嗰个女人，你想讲嗰个人、啊，唉，话我咩？我孙玉蒙、啊，咩差我赞我咧、 啊啊？姐姐啊，你最近系咪幸福咗啊？点解、啊、你磅数又多咗嘅？咁啊啲啊，系啦， 系啊，即系我，但系呢个系我真心觉得嘅， 系， 我系觉得。 我是有我的才华在当中， 是每个人一定是有他叻的地方。我想我由细到大，我都是很喜欢 发掘人哋好的嘢。 系啊，发掘人哋好的嘢，然之后抄落嚟咁样。 好好，多谢你啊！因为即系好坦白咁讲啦，即系由细到大啦，我不论是被影也好，去影人也好咧，我都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同摄影呢一个系冇任何嘅，系冇缘分噶。即系我等于细个上 art 堂系攞 C grade 嘅，咁我知道我系对所有画面性、艺术性嘅嘢，我都系唔系咁 OK 嘅吓。我嗰个才能都系留翻喺个耳仔嗰度嘅。 系 咁啊，你系我人生当中啦第一个认同我嘅人嚟嘅吓，咁好感恩有你呢个朋友，好感动。 突然之间觉得 值得，值得今日用半小时去赞扬你 吓。系噶，唔系噶，有啲相即系琴日影相，真系觉得好难度好高嘅。有阵时咧，有啲 feel 嘅嘢咧，即系好讲感觉啊，即系 feel 即系感觉啊嘛。即系其实有时啲嘢真系唔使睇咁清咧，反而嗰个嘢渗咗出嚟，即系张相你见到个样系好嘅，见到我个样咧，你就觉得 就系争咗啲啦，即刻 你就唔想睇噶，你就系要见唔到个样。个感觉咧就挤咗出嚟。 系啊，所以我琴日都捉摸到呢一个画面， 尽量都唔影 到。每一张都影唔到你个样。 系啊，你知唔知见到我下巴多少少嗰啲我就唔用噶啦。 系啊，同埋佢一戴住顶帽，系啦、啊，嗰、那个鸭舌咧，嗰、那个鸭嘴出啲啊，遮埋对眼咁啊最好啦。 系啊，不过如果你真系想进修， 波成都影到彭于晏噶嘛。哎，sorry， 哎，唔好意思啊，彭于晏。 啊，于晏条颈啊嘛。嗱，如果你真系想进修。攝影咧都 有方法嘅， 有方法嘅。呢首歌嘅歌名係你可以代住嘅。攝影啊，從來都係講光。 沒法要你一世掛念，榮幸有過一刻相見，曾陪伴夜深失眠，記錄那些傷痛與天，被愛過也可以放下。何用再掀起那伤疤，缓缓让日光洒落，眼泪全无法。当快乐太多，让随后寂寞亦更多，这秒钟好悠 记起，谁人是最动魄彩和邂逅过那首歌，撼动过你什么，岁月里总有认识一个永远封锁，初见在瞬间，但无奈道别亦瞬间，或无什么永远，仍无憾分享过孤单，重逢亦未必需自分，就算爱情不要多淡，同伴就算经过又有几个真而未散，无法要你 陈永同阿柏嘅作品啦，记住啦，日光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听日刊宪，并且提交立法会审议，以全面落实基本法23条、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同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宪制责任，确保可以早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为了尽快完成立法工作，他已经致函立法会主席，建议立法会从速展开审议条例草案，考虑包括召开特别立法会会议进行首读和二读，以及尽早召开法案委员会会议，全速进行审议和完成立法程序。李家超说，香港特区要尽快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早一日完成立法，国家安全就早一日得到有效维护，令到香港能够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参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会后引述丁薛祥说，对方关心爱国主义教育在香港的实施情况，特别呼吁更多青年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国家建设，令到年轻人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李慧琼又说，会上有向丁薛祥报告基本法23条立法的最新情况，他强调丁薛祥很清楚香港的实际情况。港区人大代表团副团长陈勇说，丁薛祥点名赞扬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带领，令到香港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中央将会全力支持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完成23条本地立法。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说，其他国家试图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经济或者技术崛起，只会激怒中国，并且在亚太地区制造不和。 到澳洲出席东盟峰会的安华在坎培拉一间大学发表演说，提到各国需要切身处地为中国着想，了解到中国的军事建设和外交影响力提升是国家经济和技术实力带来的自然结果，其他国家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等于意图否认中国在历史上的合法地位。安华又说，在中美争夺地区影响力之际，东南亚国家应该捍卫国际法，马来西亚和澳洲亦都有责任鼓励中美和亚太地区其他主要参与者以有利合作的方式行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听晚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左右，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 Kevin 为大家报告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车系。近住深井交汇处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慢线系封闭咗，经过就要小心啲啦。另外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啱啱已经清咗场冇耐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龙尾而家喺近住香港仔隧道跑马地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是稍为车多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对沙田方向，龙尾而家在油站。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内告士打道西行上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而家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翔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亦都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车多；龙尾喺香港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大埔嘅安邦路系有渠务工程，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嘅一段安邦路临时封闭咗，经过就要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同负责监督管理嘅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啲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睇下你物业聘用嘅物管公司攞咗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佢之前已经辜负过你一次，你而家仲想将成世人托付俾佢？ 阿爸，你哋唔了解苏远志， 我哋唔使了解佢，你哋一定要离婚。 究竟郑南音同苏远志最终可唔可以得到父母嘅祝福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亦都問我個女，我話你俾你揀，你可唔可以去美國定係喺香港呢？咁佢都係同意去美國。咁但係係我嘅失策。原來我個女係乖，佢話唔想逆我意。原來佢係一路想同我一齊。 Hi， 大家好，我係蘇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啊，林雪，你是主持，帮我整个 promo 宣传这个新节目。 放心啦，老细。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Sunshine 晒时间 ，Sunshine 晒时间 ，Sunshine 晒时间。 林雪，我究竟听咗啲乜嘢呢 ？Promo 咯， 你又喺度嘥我时间啫噃。 老细，嘥时间个嘥系 SCI Science 科学咁解啊，只要不断将呢个名重复、重复、重复又重复。 唉，我而家就系好唔放心啊，我都系叫 Kenton 做啦。 日推个 job， yes。 日本女歌手久井法子， 我是久井法子。 九十年代被誉为亚洲地区最受欢迎日本女歌手。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天龙海阔拍完号，久井法子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龙海阔、坂井のりこ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你咁认真做咩啫？ 斌神，做人啊，唔认真求求其啊，边有人俾面你？所以唔可以怀住一个交功课嘅心态去做嘢嘅，认真啲对待。因为当你只系怀住交功课嘅心情咧，对方系感受到嘅。 家中的声音鞭策我，家中的空气刺激我，如何多一次更快乐，如何多一晚到天光，如何能令你满足自我需要苦干地老天荒、yeah. 心可以变了功课，没办法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心里清楚，但没办法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埋头苦干，如何装一切美满地过，如何装一晚到天光，这么可不可以地老天荒、哦、天荒唯一需需要要不停地降，在一刻间怕怕不能不降，如灵魂疲倦可不可懒惰，几多分钟先算叫最爱，几多心机先算最爱，原来能令我会感到欲望，也许痛痛都归于一杯汤，然后全力投放，担心不够力说谎，而能力再多，使命未完，正在忙，正在忙。而我唯一些需要，要不停地降，在一刻间怕怕不能不降，如灵魂疲倦。一次一次一次最多肯去搏满分，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叫快乐，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想成人花。 听你首好有2000年代 R&B 嘅风格，嚟自 Fat Boy 肥仔嘅新歌，一首希望啊讲啲曳曳地嘅嘢，一首歌叫 Homework。如果你系另一半啊，同你玩一个 True or Dare 嘅游戏，问你啱啱你出咗几多成力，你会点答佢？ Yeah。 对住你心爱嘅人都好，可能都有一种希望嘅心态，希望佢 feel 唔到、get 唔到嘅。听个洪家豪嘅新歌，歌名叫做《True for Dare》。 谁经历同一样前程 人没对象，在恶梦现场祈求能一路同想象，还能一起欣赏对方痛苦幻想。 我这次被最爱背叛，过两秒转身走，不甘心都跌咗路旁喊十三就。 这次我会扶你上坡，再去买支酒，扶到中慢慢饮，慢慢等泪流。 为何无人要我？ 相信问候太错。 为何尽是挫折 是非多？现在就为你哼歌， 道别的歌， 念及当初极傻。如若我也曾听过，有我们一起再去试过。谁和谁经历同一样，情情不肯设想，却不过是一样没对象，像恶梦影像，祈求能一路同想象，还能一起欣赏对方痛苦难想。相遇在你肩膀上空港，你的暗跨不了，能不能看你我来疗伤， 逃不了的愿望， 许下心愿将实现你的想象。虽然 in a part ways， 选择苦辣有的 taste， never fall in line， 可是 想念不会后退。 Stop looking around， 流过的伤你的笔端， Better get over it， 可是他不同你 把妹。谁和谁不要同一样， 卢信佑同埋陶陶王希图，我一个空虚孤单，发觉夜漫长。你宁愿迁就对方去满足自己，定系宁愿自己一个孤单一个度过咧？ 去改难改写我孤归暗沉，怪我天生。是废纸，如果可以增添太和，也许已改变故事，卖力练习甜言蜜语，只想勾起你的笑脸，即使我在褪色花光心明白亦怕你会爱上我努力，但是现实如何积极怎配合形状，错掉不要说穿，你始终只喜欢可爱女生，我缺点戒不掉，惯了配角的气氛，转个角色才有权亲近，但我没法装作别人，尽了力我都不吸引，不吸引，不吸引。 装着 不爱我吗？我自作长不出可爱尾巴，我缺点戒不掉，也会有我的对白。这个角色总有人爱吧？原来我活法因你下沉，是我独有一种优雅，都不怕，都不怕。Yeah, yeah, yeah。 阿咪有潘超同嘅新派台歌。今日叫做不是你的形状，系啊，可能我未必做到你心目中想做嗰个人，咁但系又如何呢？我做到我心目中想做嘅形状咪得咯？ 点解会咁？够钟翻工，手脚剧尽，一出你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其实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是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和生发，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第一关第一番貌似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想错错，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不想再忍，喇叭扭开今晚，未问你伴这里有灰尘。点解要忍？拍子甩开不怕烦，咁风多一转再转身。 人类太笨，冇你咁好气，你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飞身可挥霍自由放飞。紧急应变和生发，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揀，第一关第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蹉跎。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紧急应变和生发。 佢哋系 Pandora， 紧急出口一个 新歌啊，歌名叫做《紧急应变逃生法》。 当一千军各个斗快滚出铁罐，钢铁升起定。当一向中各个武杀歌声滚升，钢铁清楚定。一味地命，一味固定，咖喱变做布景。当一天一个个眼分气气，可放屁都分正。 送烂返屋企。 方正确答案里面。升职摆酒足够在正案结案正确答案对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升官一刻激励作个计算你算准某个数字。 Eagle 陈天傲有派来作品叫 No Say。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Free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冰冷加幻象。 今日呢位嘉宾咁耐冇见，我哋未开麦，你已经同佢鸡啄唔断啦噃。 系啊，宾神完全展现咗啊！今日要送俾佢嘅呢一句啊，我谂亦都系佢平时做音乐都会谂嘅嘢。听住咯 ，Delta T 蛋挞投其所好。 咁今日呢个访问系咪我唔使出现噶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好耐冇喺度见面嘅 Delta T， 系喂，好耐冇见啦，真系， 好耐冇见。 平时我哋喺唔同场合见到嘅，但系上翻嚟做访问就真系好耐冇见。 系啊， 我哋数翻应该系二一年嘅，差唔多年尾啊，十月啊， 三年咁样 咯。系啊 ，Robot Love 嗰阵时啦，已经系 真系好耐啦。 系啊，咁啊，中间已经有 keep 住出下新歌啊，咁样样， 冇错， 好多嘢做啦，会好多唔同嘅歌度都会见到你啦。 系， 咁我今日就送呢一个卷轴俾你啊。Delta T 蛋挞投其所好， 好好呢、這 个呢个投其所好，我觉得真系好好啱喺你身上边。 我好感受到呢一句嘅威力啊！ 系啊， 因为基本上由见面开始咧、 啊， 尤其波盛同 Delta T 嗰种投其所好系， 系 佢哋系可以咪后好似做紧一个节目咁样啊！你 系啊，系啊，跟住、啊、我就话咁，不如将我哋讲嘅嘢放喺咪前度讲啦。 系啊，系、啊啊啊， 因为大家认识 Delta T 可能会系喺佢近年一啲复古风嘅歌啦。嗯咁但其实做复古风嘅歌之前，其实你又玩 hip hop 嘢啦，甚至乎嗰阵时识你嘅时候已经知道你又打碟啦， 系 好多个身份咁样，跟住亦都近年亦都多咗填词啦， 系 啦，即系基本上咩都会关你事噶啦，音乐上面嘅 咩都做下嘛。 但系头先即系开麦之前喺度讲紧咧，嗰样嘢好 fit 呢个头期所就系喺打碟嘅范畴做 DJ 啊。 系冇错冇错， 系啊呢段时间你打得多嘅系一啲咩嘅 event 多噶？ 我自己比较多系打啲可能系化妆品品牌啊，或者有时系会打下啲婚礼咁样玩下嘅。 系。你覺得兩種類型有咩分別呢？即係譬如一啲 brand 嘅嘢同埋婚禮嘅嘢。 brand 嘅類型呢其實相對上自由啲，好多時都係佢話大概有啲咩類型之後你打嘅時候佢都唔係好點樣理你㗎啦。但係反而呢婚禮呢啲就真係要投其所好啦。係啦。咁始終大家一生人一次㗎嘛。係啦，即係可能對婚禮都有啲要求啦。咁啲歌曲嘅可能佢哋都有自己心目中想要嘅歌曲。咁新娘子也有想要嘅歌曲啦。新郎哥有想要嘅歌曲啦。咁可能嚟到嘅賓客都有自己想 要嘅。 係啦係。 咁通常都係 serve 新人嘅啫，應該主要都係。 係啦冇錯，新人係出糧嗰個嘛。 有冇話通常咩歌係多人會揀㗎？ 其實比較多人會揀都係揀一啲，因為通常請得 DJ 都係會跳舞噶啦，咁啊，佢哋可能會比較揀得多一啲比較 pop 嘅歌，即係最流行嗰啲，可能過去嗰十年或者廿年係比較最 top 最流行嘅歌咁啦， 就外國歌多嘅， 係啊，外國歌多，中文都有嘅，不過就少啲 啲咯。其實咧，我覺得玩婚禮咧，即係我未試過啦，但我成日覺得好難嘅，就因為啲歌有陣時你覺得哇，呢只歌接呢只歌，譬如好夾咁啦，但個歌詞係嗰啲好唔 sweet 啊， 婚紗背後 啦，或者係會即係有分開啊，或者講前度啊，其實係咪呢啲都要避噶？ 係啊，或者有啲咧係好服嘅名嚟嘅，即係嗰啲一生中最愛，哇！一聽個名 就已經喂，作啦呢首咁樣。知一唱就係、是、如果痴痴的等 我，你唔好話嗰啲咩相依為命啊！你以為哇，好似兩個相依為命啊，但其實又講緊另一樣嘢噶嘛。 係啊，係啊，所以呢啲真係要睇過曬啲歌詞，咪要好小心先得。 伏味好濃。 咁但係喺譬如婚禮嗰啲玩嘅話咧，有冇即係你知新人又會有啲 request 嗰啲又 request， 有冇遇過啲好有趣嘅人？就話我想聽呢首歌啊，咁嗰啲噶。 當然都有啦。試過曾經試過有新娘子咧，就話可唔可以播 Alan Walker 嘅 Faded 啊？咁 哇，跳得咁遠啦， 好難捉摸喎、 啊。跟住我就話我有嘅，不過呢首歌唔係好開心噶喎、 啊。 你 O 唔 OK 啊？跟住佢話我好中意呢首歌，唔好理啦，照播啦。咁我就冇問題，咁就即刻播俾你。所以就彈他投其所好啦。 係咯，即係譬如你pop song 係一種啦，但係你 EDM 又係另一樣。嘢嚟， 系冇错。 即系嗰种场合，其实 EDM 系咪啱唔啱数咧？即系婚礼上面。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嚟讲咧，都未必好啱数，因为 EDM 比较多，可能真系落 club 嘅人会中意多啲啦。咁可能结婚嘅人，佢哋只系比较一啲 中意 sing along 嘅。 系啦，系啦，系啦，或者系就咁可能平时听一下啲最 hit 嘅歌嘅，咁未必系话听到 EDM 咁深入嘅咁样。所以咧就会要求嗰啲最比较 hit 啲最 pop 嘅歌多啲，或 dance pop 啊咁啊最多啦。 即系嗰啲 Maroon 5嘅 Sugar 就冇死啦。 系冇错冇错 ，Taylor Swift 嗰啲 系啦系啦。 但 Taylor Swift 好多都系， 系啊，都系讲前度嘅咁样。 系啊，呢个好小心系，但去到跳舞。好嘅时候，嗰、那个严谨程度就冇咁大嘅，系啦，有因为大家可能都系想要一首大家都唱到嘅歌，咁样就 OK 噶啦。咁呢啲通常我都会可能问定佢哋，喂，如果有啲歌可能个歌词系相对系敏感少少嘅，咁关于啲乜嘢，去到边个程度你就唔得啊？咁样系啦，咁通常佢哋都比较而家，尤其是呢一两年啊，比较多都系话，冇乜所谓啊，系总之大家。那個節拍夠強，開心就得 就得啦。同埋咧，婚禮同譬如你其他地方唔同啊，婚禮咧個燈光比較光猛啲咧，即係你係好清楚見到究竟個 crowd 嘅反應啊，啲人喺唔喺度或者 enjoy， 即係你譬如你喺我當喺 bar 或者一啲 club 咁樣黑咪掹咁，大家你睇唔到我睇唔到你冇所謂啦。 咁啊算啦， 但係婚禮好似就睇得好清楚，好似你係要好需要，即係其實好似你喺音樂會上面對住觀眾嘅嗰個角色咁樣。 咁又冇咁嚴重嘅，因為音樂會個都始終比較主角啲啊，但係如果係即係作為一個 DJ 嘅話，可能比較需要去睇佢哋大家嗰時跳得起。 即係興唔興奮咁樣係啦。如果見到佢哋啊呢首歌可能好似誒、哎、開始玩電話喎，咁要諗下點樣做啦，下一步係啦。 啊，即係所以要儲住好多歌喺度嘅。 係啊，係冇錯。或者有時佢哋可能會嚟到有啲 request 啊，唔同啊，我想聽呢首歌啊，咁你就要衡量一下，究竟你估計新娘子會唔會都 OK 咧？ 係其實係你最緊要就係永遠記住邊個老闆。係 係， 呢個先係最緊要。 係啦，都係要投其所好。 但因為譬如你頭先我講會即係打碟嘅時候玩啲 pop song 啦，咁但係 pop song dance pop 都好，即係你廣東話都係噶嘛，其實係好密嘅歌詞，即係變咗一啲可以做轉折嘅位置空間會少啲。而家啲歌係一嚟就第一句就唱啊，冇 intro 噶嘛。 係啊， 譬如你識整歌，你做 producer， 你會唔會都幫啲歌整少少 edit 或者 remix 去打碟嘅？ 其實如果喺打碟嘅情況下咧，我就唔做 edit 嘅， 係 咁，因為都係。專注喺打碟嗰度啦，咁啊啲 edit 始終我會覺得係比較上係 production 啲，咁所以我就喺呢方面我就唔做呢樣嘢，咁我就盡量睇下會唔會，因為而家都科技開始發達啦、都可以即場都做，等於 edit 到，即係可能做到一啲extend version 啊，冇乜分別嘅做法，咁樣我就會喺嗰度做咯。 係有冇啲場合試過打自己啲歌啊？咁有冇揾到？ 冇試過，係唔敢。 有冇諗過咧？有冇 好意思咁樣？ 梗係有諗過啦。其實有時諗過，喂，不如打隻寂寞的雪糕落去啦。 係咯，其實都 OK 啊。 係啊，係啦。咁但係即係有一隻歌又少少都係講啲出軌啊咁樣嘅內容，好似唔係好好咁。 不禮就唔好啦。 係啊，係啊。 你有冇諗過搞一個即係以自己嘅即係唔係 serve 人哋嘅自己嘅 event， 但係打碟為主，又有自己歌啊又成。你有冇諗過做一樣？咁嘅咧，除咗之前你做过音乐会之外， 我谂打啲为主嗰个 event， 我自己就暂时未有呢个考虑，因为我都系比较想Delta T 系专注喺一个表演自己唱歌或者系。呢啲嘅表演多啲啦，所以打碟我可能比較多係其實係一個自己揾錢嘅工作， 揾食工具 係啊係啊係， 用打碟去揾咗做歌嗰一個嘅 budget 翻嚟， 講得好啱啊！ 係啊，我做音樂真係好攰啊！ 做歌你估唔使 budget 啊，好多啊，大佬！ 即係等緊唔同嘅樂手，有時都要做導師去教人彈嘢啊，咁樣嗰種嘅 係啊。 咁啊嗱，即係呢一個就係過去呢段時間即係打碟嘅 side 啦。咁同一時間做音樂方面即係做。自己個 Delta T 呢個身份，過呢段時間都即係由我哋之前做譬如 Robot Love 啊，或者再之後同阿 Jam Y 合作嗰首之後，由月下舞開始咧，嗰個風格上面，譬如2022年開始叫有兩年時間就開始 shift 咗一啲唔係揀復古懷舊風格。嗰陣時係一個點樣嘅諗法？嗰度咁樣有個 turning 啊！嗰時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好似大家咧都覺得我淨係識得做復古音樂咁樣，或者係大家對我印象就淨係得復古。系啦，咁我当下觉得，喂，我 Delta T 唔系净系得呢样啊，我之前都玩下啲 hip hop 嘢啊 ，R&B 嘢啊，喂，不如俾大家都认识更加多唔同面向嘅我啦，咁样我就喺呢段时间，做咗即系可能做咗啲月下舞啊，或者系后啲Pretty Lady 啊之类嗰啲咁样嘅 土豪金啊， 系啦系啦系，咁嘅歌曲可能想话俾大家听啊，我除咗复古风都会做呢样噶，但系啊去到而家啦又。又開始出翻一啲復古風嘅，啱啱出咗《夢中之人》就係咁。係 咁，但係譬如頭先講嗰幾首，即係2023年出嘅，包括有即係《月下舞》啊，《Pretty Lady》同埋《土豪金》咁樣。 係 呢幾首其實嗰個風格上面三首都係唔同嘅嘢嚟噶嘛。咁嗰時你去選擇 ，OK， 我唔係做復古嘅嘢啦，我去做翻自己其他能力上自己喜歡嘅音樂時，點樣去揀選？究竟我睇多啲攞啲乜嘢類型、咩面向嘅嘢出嚟俾大家睇？嗰時點樣去構思嘅？要 比較多嘅諗法。就是可能会揀一啲，喂，一系我冇乜点做过嘅，一系我好耐冇做过嘅，系啦，咁就可能系月下舞咁样啦，就当中就攞咗一啲Afrobeat 嘅感觉嘅 reggaeton 啲嘅 feel，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尝试下，因为之前从来都未试过，系啊，咁虽然都唔系话听好多，不过都试下啦，咁 系 啦，咁去到Pretty Lady， 哇，好又喺度谂，喂，好耐冇做过啲 melodic rap 啊，嗰啲咁样嘅嘢，咁不如试下做一首开心嘅轻松嘅 melodic rap 嘅感觉嘅嘢啦，咁啊，又香港人可能相对呢样嘢又冇一个沉重嘅 melodic rap 咁多，即系可能嗰、那个。即系大家出歌嗰度，咁又不如又试下啦，咁样系。 系啦， 跟住去到土豪金啊，再癫啲。 呢个 面向嘅你都好好睇嘅，好 crazy 嘅呢个又。 其实呢首歌咧，系某程度上一个冒险嚟，因为通常咧出呢啲咁样土豪金呢啲咁嘅歌咧，都系会好两极化嘅反应。 系一系好中意， 系啦， 一系就觉得 做乜嘢咁 做乜事啊？系冇错冇错。 但系嗰时点样，即系喺呢个两极都好 risky 啊？最后你觉得喂？都做啦， 就揀呢一個 啦。即係嗰陣時有幫到你決定， 因為其實就我自己中意，即係我自己即係當然好中意做 hip hop 歌啦。但係我覺得香港hip hop 嘅 flow 都即係大家都比較中意某一類嘅 flow 多啲，可能啲或者係首歌比較正經啲嘅感覺啊。咁不如我又試下做一啲唔同嘅嘢，或者係做一啲試下做一啲舊啲嘅 flow，可能係一啲大概2000年代多少少，哇！可能俾大家我 feel 下，哇！原來當時嗰啲 flow 又係同而家有啲咩唔同咧，咁樣，係啦，咁呢個就試下啦。咁另外呢啲咁樣嘅題材啊，個角度我又覺得啊，有時睇一個有錢人嘅角度，我哋又可以用翻喺佢自身嗰度睇， 系 咁就不如用第一人称去写啦，咁样 系 啦，咁就所以希望喺即系无论系填词啊或者做首歌唔同嘅方面咧，都可以用一个跳掣嘅方向去， 好好啊！你个形容我都觉得真系有啲跳掣，连啲声嘅 sample 到啲声啲雀嗰啲咧，系啊，即系嗰啲都系攞到所有嘢系最癫嘅嘢摆落去咁样， 系冇错冇错。 而我特别想 mention 有一首就系都系上年咧，如果冇记错就系阿古 Sir 同你合作嘅有少少爱 UK Garage 系啦，因为都行得好前嗰一排就系同波盛倾开话，最近好多国际嘅一啲作品都做 UK Garage 跟住然后就同时间听到你嘅有少少，我就觉得哇，嗰一下你又好似行得好前咁， 好快 哦！呢个我都行得前噶， 不嬲都话你系行得前嘅， 系啊，咁其实呢一两年我开始 feel 到呢个音乐类型，好似嗰个风吹紧过嚟， 系 咁我都有。最近有即係都有聽翻唔同嘅音樂作品啦，而我其實我一開始做音樂之前咧，應該話開始聽音樂，我其中一個偶像就係 Craig David。 哦， 係啦，係啊，所以我 玩嗰啲咧， 係啦，所以某程度上咧係有學佢嘅，係啦。 哦， 咁喺幫古 Sir 做呢個 project 嗰時咧，開頭本身都係諗住做一啲八十年代風格嘅東西，咁做到即係中間改咗幾個 version 之後，我就覺得自己編得唔係好好聽，咁不如。抹咗佢再嚟过啦，咁我就编咗呢个 UK Garage 嘅版本啦。咁我就send 俾古 Sir， 我就问佢，我可唔可以出呢个版本？ 我想知佢咩反应，听到呢一个编曲。 佢一开头咧都即系因为可能佢比较少接触呢个类型嘅音乐，咁我都尝试去同佢解释，喂呢个类型咧，其实我哋近排咧都喺世界各地都开始。又興翻 係啊係啊， 興翻啊！可能你一聽就覺得有啲似二千年代嘅東西，係啊冇錯啊，就係一啲二千年代嘅東西，係啊。咁跟住我就話，如果我哋做，我哋就係香港嘅 第一個啦， 係啊， 好早就做噶啦， 係啊。咁佢聽咗之後，佢又覺得哇，都新喎感覺，係啊。咁就好開心，佢真係俾我去出去出呢個版本咁樣。 但係你話做歌之前，其實就係好中意 Craig David 啦。嗰陣時即係你知舞曲或者英倫音樂嗰類有好多類型，點解呢一種咁吸引到你？你仲記唔記得？ 其實我好難話係咪因為呢一種吸引我，因為咧我嗰時都唔識分呢啲咩音樂類型，我淨係聽到哇 Craig David 呢個好正。我記得第一首係佢嗰首歌叫 Hidden Agenda， 係啦。咁我覺得哇，嗰首歌佢啲高音又好聽啦，跟住嗰個唔知點解就係會令到我覺得好韌， 係 跟住就再聽翻佢以前啲歌啦 ，Fill Me In 啊 ，Seven Days 啊 ，Rewind 啊之類等等嘅歌，就係因為嗰時咧好多嗰啲介紹嗰啲文章咧都係話佢係 R&B， 我以為呢種就係 R&B， 哦， 係啦，咁當然佢有 R&B 嘅味道啦，但係又原來佢比較主要就係嗰啲two step garage 啊嗰啲咁樣嘅類型，係啊，不過呢個都係到我近幾年我先知道佢個正式 先知道啲 term 係點樣，係哦，但係嗰時係點樣突然之間會聽到佢嘅一首歌，係有人介紹定係唔知睇嗰啲 MTV channel 啊，定係 YouTube 定係點樣 啊？嗰時我聽電台嘅就係， 哇，電台哇， 咁播我又覺得哇好正。 聽。咁但係因為之後咧，你知 R&B 歌手即係出名嘅，都可能有 Usher 啊、R. Kelly 啊等等嘅歌手啦。咁我聽翻佢哋，我又覺得，咦，唔係我最中意嘅嘢喎？點解咧？明明佢有 R&B， 佢有點解唔同？ 點解唔同嘅咧？ 係咁，呢個謎咧就喺我心目中都擺咗好多年嘅。跟住到近年咧，我真係開始比較重心啲去研究咧，咁先知道哦，原來佢就唔係完全 exactly R&B 咁樣嘅。 係佢 R&B 嘅 vocal 襯落去嗰種音 樂。 因為 R&B 你喺國際嗰個樂壇上面好似 cover 咗好多嘢咁，即基本上你求其一個歌手講出嚟，都尤其千禧年代嗰陣時，個個都會話佢係 R&B。係 啊 係 啊，係啊 ，content R&B 個光譜好闊啊嘛。 係啊係啊，所以都究竟邊樣先係咧咁啊？ 係，我估唔到係啊。咁原來估唔到呢只有少少愛就係你原來喺你做歌之前中意已經係呢一樣嘢，好似翻去你最起點嗰樣嘢咁樣。 係啊係啊。 Baby come on hurt。 呢一首啱提过嘅古巨基同埋 Delta T 有少少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听日刊宪，并且提交立法会审议，以全面落实基本法23条、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同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宪制责任，确保可以早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为了尽快完成立法工作，他已经致函立法会主席，建议立法会重速展开审议条例草案，考虑包括召开特别立法会会议进行首读和二读，以及尽早召开法案委员会会议，全速进行审议和完成立法程序。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根据议事规则决定听日上午11点举行立法会会议，以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首读和二读，而有关会议将不会处理其他事项。秘书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致函立法会主席，说尽早完成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令到国家安全早日得到有效维护。又说基本法23条立法是整个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政府和立法会都有责任和必须尽一切努力尽早完成立法。为了达至早一日得一日完成立法的目标，行政长官建议立法会重速展开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政府宣布，根据港铁公司组织章程和作为大多数股份持有人，财政司司长法团已经再度委任欧阳伯权为港铁董事局主席，为期一年半。欧阳伯权的任期将会由今年7月1号生效，直到出年12月31号。他在2019年7月1号第一次出任港铁董事局主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听晚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左右，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消息，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通去文宝街的支路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西隧出口。另外反方向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意外，所以现在车龙都是几长的，排到去大会堂和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的车龙主要是转去跑马地，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在窝打老道天桥近联合道，和龙翔道西行近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汇旋处。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何文田港铁站车多，排到去卫理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至道安定村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 懒理佢， 告发佢，再割咗佢， 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 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至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蛋挞投其所好， 咁啊，今日我哋中音乐嘉宾继续有 Delta T 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歌啦，《笼中之人》啦，咁啊经过咗两年嘅时间去做唔同类型嘅时候咧，又翻翻嚟呢一个嘅复古嘅世界，系啦，呢一个又有啲咩嘢 trigger 到你？咦，又再试下再玩翻呢一种咧？ 其实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系、是、我当时就系谂住，停一下复古歌啦。咁、原来都不知不觉都两年啦，即系都原来都好耐冇做。咁其实喺呢两年嚟讲咧，我冇停止过去搵一啲复古歌嚟听，或者去自己即系都 keep 住听好多咁样啦。咁当中我都搵到好多。我嘅新嘢系啦，但其实系啲旧嘢嚟嘅，系啦系啦，咁我亦都去好仔细去研究佢哋啦，发现佢哋哇，其实尤其是喺八十年代中期，哇，佢哋嗰个无论系编曲啊、mixing 啊，各样嘢其实都系做得好细心，同埋系好有内涵嘅啫。咁我喺呢度嘅时候就再去研究啦，咁即系直此都增进下自己嗰个编曲嘅技巧啊。咁去到。某个时间点，我觉得喂，不如我又再试下啦。 哦，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蛋挞投其所好啦。因为即系一路以嚟，我做呢两年做歌嘅时候，都会有啲乐迷会同我讲话，喂，几时做翻啲八十年代？ 大家好中意， 系啊，几时俾翻啲 City Pop？ 咁我就觉得，唉，好多谢你等我，我都要回馈翻啦俾佢哋。系， 但我想知，即系啱啱讲呢两年嘅呢个修炼嘅过程啦。你头先话会我听翻好多，其实有冇话特别系听即系边一个系咪系日本咧、香港啊，同埋有冇话边一啲嘅歌手或者 producer 嘅歌多集中？ 我自己比较听得多日本嘅多嘅，系啦，因为我谂由大概2005-2006年到开始咧，我其实一直都听日文歌系最主要嘅，系啦，咁当然嘅，外国啊、韩国啊都有嘅，但系就日文歌系有个对我嚟讲有个少少情意结啦，因为可能个市场比较我接触得多啲，系啦，咁有好几个歌手，即系无论系 hit 啲啊、冇咁 hit 啊，都有觉得好正，例如早排好鍾意谷池土子啦，即係一个係即係一个好红嘅日本歌手，但係哇，原来啲歌都好正喎，係啦係啦，咁有即係听返呢啲啊，原来都係好有内涵咁样。 係，咁但係嗰个过程係点样，係咪即係譬如听咗一首歌之后，然后就尝试即係听个編曲，然后就喺电脑度模拟睇下可唔可以搵返嗰啲聲，係咪一个咁样嘅？ 係呀係呀，其实首先听到一首歌啦，可能跟住就会慢慢抄埋成隻碟出嚟咁样去听，或者抄埋其他碟，跟住又抄埋啲周边唔同嘅歌手啊，可能有关嘅歌手，或者係或者有时去咁啱去旅行行个唱片簿又试听，又发掘到啲唔知名嘅歌手啊咁样。咁喺当中我又会去听佢哋究竟个音乐嘅走向系点啦，可能系究竟佢哋个鼓同个音乐点样一齐行，或者唔一齐行，系啦。咁喺呢方面我都即系都开始可以跟下咁样。咁另外系啲mixing 唔同嘅 mixing 方法嗰度，譬如我就留意到可能无论香港外国、韩国或者系日本，佢哋都有唔同嘅喜好嘅，其实对 mixing。例如可能香港哇，真系比较中意咧个人声好靠前嘅，系啦系啦。咁可能一啲外国比较 hip hop 嘅歌，可能个鼓就好大粒嘅，咁个人声都好前嘅，但系啲乐器咧就比较 厚啲， 厚啲嘅系啦。咁但系而日本咧，佢个人声嗰、那个。 嗰個取向咧就未必係咁主角得咁交關，可能係全部好平均咁樣。咁取喺呢幾樣唔同嘅時候咧，咁喺今次嘅龍中之人咧，亦都係去嘗試咗哦偏向日本嘅做法，就係、是、將個人聲咧可能收入翻去個音樂多少少。 嗯， 係啦，係啦， 係。咁有冇即係發現到就係因為 study 咗嗰段時候，你自己都中意聽啦、嗯。即係我哋一般就講，可能以一個年代，譬如八十年代咁、嗯、就總括咗可能日本嘅音樂。嗯、但係喺以你 study 發現，其實裏面仲可以細分到哦，原來佢哋嗰邊嘅音樂都有一啲變化，啲取向。都會喺嗰段時間，原來有啲好 minor 嘅一啲咁嘅喜好咁樣。 係啊，係啊，都有嘅。其實如果喺講日本啦，可能喺七十年代同八十年代已經有一個你對個鼓嗰個輕重嘅 mix 嘅感覺都有少少唔同。 係 咁去到可能八十同九十咧，可能去到九十嘅時候咧，可能八十年代偏向咧就多一啲 fun 嘅感覺嘅，有啲可能係。但去到九十咧，可能就開始。嗰種電嘅感覺咧就再 多啲啦， 就再多少少啦，係。 哦， 但係佢做翻呢一啲即係一啲 synth 嘅上面嘅聲音，嗯、有冇話要好刻意去揾翻當年嘅一啲可能係器材啊？定還是可能你其實本身個 library 已經可以好集齊到搜羅到當年呢一啲，即係尤其可能你嘅一啲作品咧，好好 signature 會有啲叮叮聲啊嗰、一類型嘅 synth 噶嘛？ 其實我就冇話特別要去揾翻一啲當年嘅器材，其實我都曾經嘗試。不過實在如果要用當年的器材相比起 digital 的話 digital 實在太方便 了是 的找部機又貴了要不知道技術上博不博到 是的是的而且可能還要很多步驟才做到相似的東西、譬如 我現在用現在的 digital 的器材、即可能一些 software 樣我可能彈揀了幾個不同的樂器砌在一起、找個 mouse 教一些我就已經可以快很多去做到一個類似的聲音樣而大家都未必分得到而我係喺呢個情況上，我又可以將現代嘅感覺同當年嘅感覺去融合埋啊！咁因為如果你純粹淨係做曬當年嘅感覺，可能首歌又喺而家嘅角度上又未必夠好聽都唔定。 嗯，咁而另一樣就係喺人聲嘅處理，因為譬如都會用到 auto tune 呢一樣啦。咁、但係即係 auto tune 呢一個議題都係向來都係好 keep 住都好熱， 好熱烈啦。即係多與少啊，用定唔用啊咁樣。咁喺呢一樣嘢，你自己音樂上面嗰個取態係點樣樣？ 我自己音樂上嘅取態咧係。我唔會理究竟用定唔用我套 tune， 我覺得好聽我就用，係、或者好聽就唔用，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其實幾中意用呢樣嘢嘅，因為我係幾中意嗰個。嗰、那個轉聲嗰、那個嗰、個感覺，即係啊咁樣上去， 我明你講嗰下 好滑噶嘛，嗰一下上去好舒服， 又好電子 咁樣，滑得嚟又唔係好自然咁樣。 係啊， 其實我幾中意嘅，所以喺我自己嘅歌取態咧，我比較多情況下都會落嘅，但係落得幾重咧，就因應每首歌去決定啦。係、 開始有人嗌你尊稱你做老師未啊？通常我見而家好多用 auto tune 嘅 producer 啊， 就會 被尊稱為老師。 都最近1993開始咁樣叫 佢老師 我都幾快做老師係。 咁有咗呢一啲嘅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嘅 study 啊，一啲研究之後，真係落手去開始做龍中之人啊！嗰陣時嘅起點係點樣？係咪由個底開始咁樣開始摸索去砌開始？ 嗰時個起點當然都係由個底開始，但我亦都喺做嘅時候參考咗好多唔同嘅嘢。咁其中一個好大嘅學習對象係 Rick Astley 啦，係啦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嗰、 個係， 因為我咁啱想做嘅時候，喺嗰個概念喺度諗啊，我可唔可以做一首歌係可能去到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咁上下一個，即係可能 City Pop 同一啲歐洲嘅 Dance Pop 嘅過渡期東西嘅嘢咧，係啦，咁我就。喺呢個情況嗰度着手去做啦，咁、那個鼓又去跟翻佢哋啊，開始近啲嗰種嘅 club 歌或者係 disco 歌嘅感覺啦，咁而個底又開始多咗一啲可能啲 plug 嘅卜卜卜，有啲似 bass 嘅感覺嘅嘢，咁喺嗰度起開始， 係嗰度開始，咁跟住就再寫啲就寫個旋律按鈕咁樣去再寫， 嗯冇錯， 係咁嗰陣時有冇話其實都諗住哦呢一首歌無論係個主題上面啊，或者嗰個氣氛上面啊，會係想 present 一個點樣樣嘅故仔，因為頭先我就音樂性啲啊，另一方面就喺個 concept 上面又係諗法係點咧？ 係咪打機打好多啊呢排？ 係啦，係咪？所以有嗰個 concept 嚟咗啦。 系咁，其实咧呢个 concept 咧系由真系由个游戏叫《人中之龙》开始嘅，系啦。咁呢个游戏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好中意玩啦。咁、但系最近都好好笑。 嗯、 我因为我通常新年先至有时间打机 嘅， 系啊，即系农历年咁样。咁、我一开翻部机打，原来发现我都两年冇玩过呢个游戏。 原来玩紧嗰只都已经唔系最新嗰只， 玩紧第二出咗八啦嘛，好似系嘛？ 系啊，玩到四 一个得啊， 好好啊， 师傅一个得嚟噶， 证明真系有几忙啊，大 佬系啦，系咁就即系根据呢个游戏，咁呢个游戏曾经有一集系讲即系日本个泡沫经济年代嘅，咁、我觉得啊呢个年代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无限嘅幻想，咁啲人讲到哇呢个年代个个人咧都好似好富有，即系唔愁钱啊，跟住嘅生活又系纸醉金迷啊，好开心咁， 亦都系 City Pop 好。 系啊， 成 嗰 一个 系啊，截的士又可以攞啲银纸出嚟就截到的士，唔知点样系啦，系啦。咁我就对呢样嘢好多幻想啦。咁自己希望喺个音乐嗰度都可以做到呢个感觉，系想试下就系做一个佢嘅后期尾段嘅时候，大概系点样。咁、所以嗰个音乐嘅感觉咧，其实都系比较。我谂相对有一个少少繁华嘅感觉， 系、即系夜都市比较强少少嘅， 系啦系啦系啦， 所以歌词上面第一句就已经讲咗繁华染上金光， 系 啊系啊，即系就系将嗰个 picture 就喺歌词嗰度就咁样 摆，系啊系，都想即系除咗喺音乐上俾到大家，又想直接啲都可以俾到大家去 feel 到呢样嘢啦。 咁词方面真系喺嗰个系咪其实曲词就睇你嘅创作嘅过程，曲词通常好多时候都会一齐嚟啊，定抑或系点样样嘅咧？ 我好多时曲词都系分开做嘅，咁好多时个编曲做晒啊，跟住个旋律谂好咗，真系先至填词入去。咁今次其实填呢个歌词嗰个谂法系自己近呢两年咧，成日喺度谂究竟人点样先至会开心啦，系啦。咁有啲即系我又梗系当然做音乐多人听啊开心啦，系啦，即系呢个好简单。 系， 但系有时有啲朋友佢可能就净系纯粹打份工轻松松，唔好太忙，跟住礼拜六日有假放咧，咁就可以好开心噶。咁究竟因为原来每个人嘅开心定义都唔同，咁我就尝试将今次呢首歌喺佢嘅角度嗰度写落嚟。究竟系咪话我哋一定要成为人中之龙先至开心咧？会唔会咁多龙啦，我哋成为龙中之人都可以好开心咧？会唔会真系？ 因为我觉得系喺呢一份歌词当中都会有少少空虚感喺度，好似 多谢多谢， 系即系个空虚感系在于就系、是、即系好典型嗰种啦，即系喺个纸醉金迷嘅空间、个世界、个社会当中，但系好似咩都有， 好似好盲目咁啦。 系啦，咁跟住我真系想要嘅系咩咧？系有少少呢种喺里边， 即系个感觉真系好似咩都有，但系又好似咩都冇咁。 而你就话你嘅成功或者你追求，当然就系音乐多人听呢样嘢系最紧要啦、你觉得 throughout 呢段时间呢三四年推出音乐嘅时候，呢一样嘢有冇一个满足感？即系随住时间累积，系真系大咗好多咧。 我谂我应该点讲咧？可能呢一两年咧，我自己尤其是2022年、2023年，尤其是2022年，我自己系比较迷失嘅感觉系。系啊，我自己有一下喺度谂，喂，究竟我做音乐点样先至会做到我开心啊？系啦，系啦。究竟系做到首好音乐就开心啊？究竟我多人听先开心啊？定系点样先开心？咁嗰下有一个情况系比较相对上比较迷茫，就系、是、我唔知点样先开心。系啦，有时可能即系再早啲嘅时间，哇！我有首歌可以喺电台播，哇！嚟到电台访问我超级开心。但系喺嗰段时间，我又会觉得哇！嚟到电台做访问，我变咗一个相对平常嘅感觉，即系冇以前嗰种兴奋。 系 咁，我对呢个。呢、這個情況咧，我係好慌嘅，其實係啦。嗰時覺得，喂，點解我冇咗個興奮感啊？係、咪我會滑牙啊？係啦，係啦，咁係好擔心。咁當然身邊都有好多朋友話：，喂，你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呢個好正常情況，即係好似結婚冇咗個蜜月期咁，好正常，係啦。 即係當嗰樣嘢做嘅次數多咗嘅時候，開始就一定冇咗起初第一次嗰種哇新鮮感啊，一定係會咁樣。 係啦，係啊，但係我反而。即系我虽然啲朋友都咁讲，但系我自己都系觉得我唔应该咁，我应该唔会做一个音乐，我都应该保持个兴奋。咁我做一首新歌，我应该要觉得佢哇超级好听啊，好正啊，好中意啊，咁先至系得嘅。咁而我亦都好应该有一个好开心嘅感觉去即系譬如去电台做访问，我应该好去哇，我可以发表我的音乐，我应该好开心。咁我喺2023年咧，我就花咗好多时间去尝试去攞翻呢个感觉。我而家逐渐攞翻啦。 系咪其实都难过呢个？ 過程，即係會漸漸，因為你體驗過，即係簡單啲就係你有個初戀之後，你打後嘅拍拖咧，一定係冇初戀咁深刻噶嘛，即係個道理係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 係㗎，你哋係咁㗎。 我 每一段都当初恋咁样喎，原来奔神系咁样。 我听啲 friend 咁讲， 原来系咁嘅。 我每一次都当系第一次拍拖咁嘅，所以 好有新鲜感， 好有新鲜感， 好好啊，做到保鲜啊你。 我每一年新一年一月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单身，然后有咦女朋友又哇新鲜感嚟，好好， 呢个心态非常好，大家都要多啲向波城学习。 但即系啱啱阿斌讲嗰样就系、是、心里边知道我要揾呢一样嘢，但系二三年系一个点嘅过程，又真系可以俾你揾得到咧？开始 喺二三年嘅过程，我开始冇咁着紧于个结果，即系可能每次都要首歌要哇好多人听啊，好受欢迎啊，我先至会开心。但系究竟我做音乐第一下系咪咁样先开心咧？咁第一下咁。即呢個第二下開心啊！第一下就係做嗰時開心啊，係啊，咁我就喺二三年嗰時就多啲去留意，究竟我做音樂點樣先開心？咁就係、是、哦，最基本就係我要做到一啲我自己覺得好好聽嘅嘢，而唔係為咗去諗啊，究竟呢首歌 work 唔 work 咧？或者究竟我而家要趕一個日期，我要出歌，咁我就咁做咗佢就出歌。咁嗰個情況係相對上係冇咁大嘅滿足感。咁不如着眼於我自己做完個 demo， 我都覺得超級好聽啦。咁我最少會對嗰隻歌好有愛先係。咁到發表嘅時候，嗰個心都會哇！我好想俾多啲人聽，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好好聽。 係 邊想自己做歌同幫其他人去做 producer 或者編曲，會唔會心態上有多少少唔同？因為始終幫人哋去做嘅時候，就會有個壓力，就係死啦要趕 deadline， 就做婚禮咁啦，好似 係啦，做婚禮。但係你自己做嘅時候，我冇 set 一條死線俾自己。 呢、這個當然都有啲關係啦。咁但係其實做人哋同做自己嘅兩樣嘅唔同就係、是、做人哋，我有時我會好好笑咁樣覺得，我可唔可以令佢更加好咧？ 嗯， 係啦，係或者我可唔可以用自己嘅力量可以令大家發掘到一啲平時睇唔到對方嘅優點咧？係、 嗯、 啦，咁但係自己我就反而冇特別呢個心態，我就係諗啊，如果我可以做到一首我自己覺得超級好聽嘅話咧，咁我就出咗嚟，我點都開心啊！ 係而因為有你嘅歌好多都係曲詞編啱自己搞，咁即係親生仔咁，就有嗰種滿足感啦。但我覺得今次再滿足感大啲，個 MV 自己搞埋喎。 係啊，技能解鎖 呢、這個癲喎、這個！第一次自己又拍又剪 又 導又 可以飛一飛啦！ 係啦係啦，即係呢一隻歌有咩令到你覺得哦？不如呢一 part 今次都自己試下搞埋 嗱，其實咧。呢、這、一個咧就好現實嘅， 就係錢啊！因為如果要去日本拍，如果你要買即係 call cool 就好貴啦，係嘛？ 因為譬如上一首歌《土豪金》咧，我就個 MV 就用咗好多錢去拍。 OK， 咁就今次咧就冇得做台灣土豪啦。啊，系啦， 系， 咁就要做翻个平常人， 做翻个笼中之人 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咁啱，即系呢段时间又去旅行，咁就不如试下自己拍自己剪啦，咁啊悭翻啲钱，咁啊可以睇下可即系睇下会自己有 work 唔 work 啦，或者会唔会学到嘢啦，咁喺拍呢个过程咧，其实真系有少少担心会唔会做唔到嘅，因为我真系从来都未真正自己剪过 MV， 又对镜头嗰、那个。即系揸机啊，或者叫人哋点样拍啊，那个敏感程度咧，又唔系真系咁叻，系啦。咁我都系自己幻想一啲情景啊，或者系参考嘅游戏入边嘅画面啊， 去 嗰啲跑步动作 啊， 撞墙啊嗰啲，系啊， 系啦系啦。咁我就去参考呢啲咧，就叫我老婆影啦，系啦。咁影完啊，翻到嚟。咁我就嘗試剪，咁好彩地咧，我就剪咗，即系影咗好多鏡頭，咁即起碼都有足夠嘅鏡頭俾我去剪。咁曾經係當初係會諗，哇！如果我剪唔掂又點算咧？會唔會出個 lyrics video 就算咧？係啦，係啦。咁最後就真係好好彩，即係可以剪到。咁而我又開始喺剪嘅過程中，其實學到好多嘢啦，即係例如哦，點樣個鏡頭先至會有趣啊？例如哦，原來個鏡頭要有啲動感先至有趣，等大家睇落去係唔會冇咁悶，即係冇咁悶嘅，係啦。或者係究竟我剪嘅時候嗰啲 effect 係點樣落啊？哇，技能解鎖，今後都可以自己 嚟。係咪個過程就係不斷喺 YouTube 嗰度 how to 乜乜乜 how to， 俾你估中咗咧？ 因為我試過自己剪片或者有時整少少音樂上嗰啲，我都會 how to 乜乜乜，打個 software 個名。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係係啊。 而值得一提係，我覺得呢個同生一馬嘅造型啊，嗰套西裝加紅色嘅恤衫，呢一個係出發前你已經喺香港準備好，定係特登真係飛到過去睇下有冇得揾到啲類似嘅嘢？ 呢個冇錯啊，特登出發前已經準備好， 係啦係啦， 咁啊特登即係上網去揾嗰啲 cosplay 嘅鋪頭，跟住就可唔可以整一套咁樣嘅西裝係啦，係啦，咁就即係要一樣嘅，咁就特登喺日本咧就 book 咗個 K 房，咁就一路唱扮唱 K 咁樣，又影完又唱下 K 咁咯，係啦。 同埋好好嘢啊！佢係講得切喺呢個 MV 當中咧，影到一個好著名嘅拉麵鋪嗰個招牌嗰條金龍啊，因為冇咗噶啦呢條金龍，係啊，冇咗噶啦！你啱啱講得切拍到佢最後一面啊，係啊，冇咗啦，條金龍拆咗， 係佢拉麵好有研究， 一個地標嚟嘅呢個係啊， 竟然你記錄咗啊，原來 你記錄咗啦， 好嘢好嘢， 係啊， 呢個都唔知喎，即係咁樣行過見到，喂有條龍喎，咁又 影低佢，係原來冇咗 啦，冇咗啦， 同埋你又咁啱即係喺龍年呢個時候出咧，成件事好似哇呢個 planning 好仔細啊咁樣， 好似好有 planning 啊嘛， 又真係咁啱各樣嘢擺埋一齊又 fit 中咗咁樣。所以呢一首 Delta T 嘅新歌《龍中之人》，大家可以睇下佢好有心機咁樣自己第一次去做呢一個 MV 上面自己去參與去搞啦，咁樣係睇嗰個嘔心的血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今年 Delta T 下一首會係點樣嘅歌咧，同埋到時又會有碟㗎啦。咁啊期待啦。咁喺個龍年祝大家都成為呢個龍中之人啊！好啊，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多謝。 接播完结之前，听我有 Delta T 嘅新歌，歌名叫做《笼中之人》，听日5点再见，拜拜。